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100.6 京津冀之声，我是主持人夏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为您播出的乐行京津冀节目，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鲍鱼互动的创始人兼 CEO 陈牧阳。来，牧阳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欢迎牧阳。今天呢，牧阳会跟我们分享他在受到疫情影响的这一年多的时间吧，他有了一个新的兴趣爱好啊，应该也是在我们北京、天津还有河北女生啊女性社群当中非常流行而且正在兴起的一项爱好或者说活动也好，对吗？ 对， 牧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会带领大家一起插花， 嗯， 然后赏花，然后一起买花， 还可以一起卖花。 对， 我知道在疫情期间你还上街摆过摊卖过鲜花，对吗？ 对。 因为牧阳算是我的同行，是一个媒体人啊，先说一说是怎么样发现或者说这个插花这个事情会引起你的注意呢？ 其实确实也是疫情期间有一个之前一起创业的朋友啊，他是最开始是做生鲜的，后来他就转去做鲜花了，然后 鲜花属于生鲜里的一个门类，对吗？因为有个鲜字， 很像，很像，它的从物流然后到卖，这都很像，然后，当然我是主要是因为受他邀请，然后他是觉得说，哎，你形象这么好，长得就像花一样啊，要不要来试一下？哎，我想了想，我好像小时候确实有一个开花店的梦想。就是据说每个女孩子小时候都有一个梦想，要么就是开花店的梦想，要么就是开咖啡店的梦想。两个都不怎么挣钱，但是确实很开心。对，所以就是受他邀请，然后进入了这一行，然后也是感恩，就是去年我们一直在坚持做这个事情，包括我现在我的小区里边的这个买花的群还一直在运营。虽然确实不怎么挣钱，但是交到了很多好朋友。 其实说起这个鲜花和插花啊，大家可能觉得门槛比较低，就是买花呗，回家找个瓶子插起来呗。但其实这个插花它是一个可以进阶的一个技术，到了很高阶的时候你就是插花大师，是不是？你们的活动一般都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确实如果花艺来说的话，分韩式花艺、欧式花艺还有日式花艺、中式花艺这些派系。每个派系它的这个定位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可能大家就是年轻人可能没有关注到中式插花，可能大家会关注什么日本的小源流啊之类的，但是中式插花其实很多人他会加上一些风水，就是像有一些中式插花可能大部分年轻人关注的不会太多，但是我们去酒店啊，包括一些公司的大堂都会看到有一些中式插花，它可能一盆花里边就一两枝花啊，但是因为大家知道东方美学讲究的是一种留白的美，所以这种感觉的话，它是有的价格也是不菲的，可能有一种比较有一些比较高级的这种中式插花的这种花艺师，可能插一次花就几千块钱甚至几万块钱都有，所以这个就不一样。但平常咱们家里比如说一些家庭主妇啊，比如说现在我就是，其实我以前虽然长得像花一样美，但是我并没有说有一个买花的习惯或者爱好，那但是我自从做了鲜花以后，我现在已经习惯了家里每周都要有鲜花，包括我们小区的这种花友也是，他们基本上买过一两次花以后就会习惯 家里有花的感觉。那这种的话就是啊，像你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就是其实花代表一种审美。你说是一万块钱一朵的花好看，还是就路边摘的野花好看？它可能有的人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还有就是看你当时的心情。 嗯， 对，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代表一种悦己的一种方式，就最终是取悦到你自己，让你开心，你开心了它就是美的。 嗯，你们这个圈子里会叫花友对吗？ 花友， 我们这个节目来过很多不同的小圈子啊，我们叫这种现在叫部落文化，有这个滑雪的雪友，骑马的马友啊，现在又来一花友，这个花友们之间是怎么互动的呢？ 其实也是分那种类型吧，比如说就是入门级别的，比如说就是家里平常家里用的这种鲜切花也好，绿植也好，那可能就是小区里边啊，我们在小区也搞过插花活动，比如说80多块钱或者100多块钱一场，然后每个人就是动手可以插一次，零基础都能插出很好看的鲜花， 会有老师现场， 会有花艺师指导，然后这种的话，平常就是。大家会买花，然后当然就是说这个花为什么说不挣钱，就是说它其实就是你拿到手里的可能是会有一些损耗，那所以这里边就我们在群里边会交流，就是就有好的，就是说哎，家里会就是插了，尤其是这个它插花这个它是有个人创意的，比如说有的插到酒瓶里边，它一搭配一拍照也很美，所以花友们会在群里边晒自己的这个养花的一些技巧，包括还有就是他插花的这个作品，然后另外就也会有一些吐槽，说啊这次这个收到花好像哪里不好，这些都会在群里边交流。就当然我补充一句啊，就是说其实为什么说养花的技巧也是值得去交流的，有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说这个花友说到的这个花本身不行，而是他养花的方式不行。 就我 见过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花友，就有一次他收到那个绣球，明明已经蔫了，但是他就一晚上的时间把它抢救过来了。可能经常养花的人会知道，绣球是非常娇气的， 花期很短， 尤其是他到北京这样一个比较干燥的地方，他蔫的概率比较大，尤其是他是当时是秋冬季节买的，所以那时候特别干嘛，所以正常的话就是你要洒水啊，不光是要那个，就是它根部要充分吸收水分啊，花瓶里边要有水，对吧，然后同时它可能你要一天可能要给它洒一次水，这样才能保证这个花面部它、 不会干掉， 对，不会蔫儿，对，所以这个花友就非常耐心，他就一个晚上的时间就把它抢救过来了，而且他非常，我觉得他非常厉害的是什么呢？他后面还把它做成了干花，他就在网上查这种绣球干花的制作方式啊，然后这个绣球快要不行的时候，他就把它用他的方式把它做成干花，做成干花以后，这个绣球也是一件非常独特的艺术品，然后就在群里边晒， 听起来是一个非常需要耐心的这样的一个爱好， 对 啊。因为牧羊去年一直在跟这个鲜花打交道，一开始是爱好，后来呢就是开始自己去买或者自己去摆摊儿，后来呢又想做这样的社群，再后来甚至会琢磨说我可不可以做一个鲜花的创业，对吗？你觉得这个咱们北京的这个喜欢花的群体大吗？ 其实相对于上海来说肯定不大 哦， 因为上海我接触到的这个家庭拥有鲜花的这个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我去上海因为这个鲜花的事情嘛，我每次去上海出差我都会额外注意一下上海的花店，有一次我发现就是在上海摆地摊的大爷的那种花车都会比其他城市要洋气很多，就是你在北京可能偶尔也会遇到这样的就是摆地摊的这种 地铁口 会有，但是你会觉得它就很就是很简陋嘛，比较简单几个桶啊，或者就抱在怀里给你卖那样的，但在上海他会我记得很早以前10年前去上海玩的时候就遇到过地铁口的大妈问你丁香花要不要，你记得吧，他会做成一个手串，香香的， 见过， 对，这就其实上海的一种海派文化吧，我觉得它是有传承。嗯，那现在的话，包括我们所熟知的一些鲜花的品牌，其实都是源自于上海这个城市。 嗯 啊，那北京的话，我觉得也是分片区吧。 嗯， 我觉得像有一些朝阳、顺义啊、海淀，就年轻人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些小区，它可能这个买的比较多。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团长在回龙观那边有100多个团长， 嗯， 他们很抱团，因为这些家庭的话，他大部分是程序员家庭， 嗯， 老公很能挣钱， 嗯， 然后媳妇儿就在家里边带娃， 嗯， 然后没事儿他们就卖花， 嗯 啊， 然后再插插花， 对，就其实还是很好的， 嗯， 非常修身养性的一件事情，而且成本很低。 嗯，原来我买花呢就是兴之所至，比如说这个过生日了啊，或者是要过年了啊，或者是比如说那个要过一些纪念日了，对吧，会有这样的一些由头去特意的购买一些鲜花，或者说偶尔啊在地铁口碰到了这样的一些地摊儿就买。但是现在在鲜花市场的这种模式，我觉得这些年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对吧？因为现在会有这种周花， 对， 季花， 对， 月花， 对，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我说的这个标准吗？这个准确吗？这个说法，牧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 它其实是这样的，所谓的月和这个季，它是包月包季， 嗯， 就是说你在，但是一般都是会，因为花的周期基本上一周。 嗯， 然后你这周买完了以后，你如果还要的话，下周必须再重新买。 嗯， 啊，所以一般的话，有一些互联网鲜花平台，它会推出周花。 嗯， 那你比如说你觉得周花，试了以后你觉得不错，你希望你的家里一直有花，那就可能会选择包月或者包季，甚至包年的方式。 嗯 啊，然后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说，现在其实我们会有一些，比较贴近大自然的玩法，就是，就会上一些时令花束。比如说我春天的时候，比如3月份的时候，我们推过一款桃枝， 嗯， 就真的是把那种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那个桃源带回家的感觉。 嗯， 就家里插上一只桃枝，而且你收到的时候它是可能只有几根芽尖儿，你能看到是绿色，就剩下就是光杆儿。 嗯， 但是你养个3-4天它就开始开花啊，然后就后面就大概能够持续10天到半个月的样子，你的家里就会有这样一个开满了桃花的桃枝。 嗯， 就觉得很美。其实我为什么会说，就是我就是跟鲜花结缘以后，现在我的家里必须要有鲜花，是因为我觉得家里边是会有一些自然的气息会好一些，就你的整个心情，包括你的整个能量都会不一样。 嗯 啊，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人其实会，要么是为了节约成本也好，还是说偷懒吧，就他喜欢在家里放一些塑料花。 嗯， 我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 当然会有，我们现在也叫仿真花，对不对？ 对，就类似于，就反正在我眼里就是假花嘛。 嗯， 就很好，也是一种装点的方式。 嗯 啊，但是我建议可以换一下真花，感受一下真花带给你的能量。 嗯 啊，你的心情是不一样的。而且就我觉得大家可能这几年都会喜欢这种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这种生活方式。 嗯， 那我觉得家里边有这种真的这种绿植，包括鲜花这样的存在的话，你确实你的心情和状态是真的是不一样。 嗯，关键是你可以借由插花这样的一些自己的行为啊，真的是给自己一个放空的， 对， 一个这个去怎么说放下手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我很好奇，就是这些你说的这些团长，他们主要负责做什么呢？帮大家团购鲜花。 对，他首先就是要足够耐心，有耐心，而且愿意去张罗这些事情。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事情并不能挣很多钱啊。然后但是呢，你要去链接这个小区里边的跟你一样喜欢鲜花的花友。 嗯 啊，那我刚才说的摆地摊呀包括其他的一些方式，其实是帮你去吸引你的花友。 嗯 啊，那我就是，比如说我就是在去年疫情期间，在我们家小区楼下，然后摆地摊的方式，我那个群差不多有100来人。 哦，哎，说说这个事儿吧，很有意思啊。 对，嗯，就 你去哪儿去进这鲜花呢？这能透露吗？ 啊，这个没什么可以不可透露，就是说，其实现在中国的大部分花都是从云南发过来的嘛。 嗯， 啊， 昆明。 对，然后就是所以路上会有一些就是损耗嘛，就、 嗯、 所以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就是这里边其实也就是为什么说这个团长他一定是要这个非常热心的一个人， 嗯、 就是说这里边难免会有一些就客诉啊之类的，会有人抱怨说，哎，我收到这个花怎么蔫了之类的， 嗯， 但是团长就要很耐心的去给他讲解啊，然后教他怎么去养花，教他怎么去打理。啊， 嗯， 然后包括还有就是说要吸引他得，就是带领大家去晒照片，对吧？ 嗯， 因为你怎么吸引大家来，就是一直在这儿买花，一直在这儿交流， 嗯， 其实就是说关于花来说有很多话题可以聊， 嗯， 比如说光玫瑰就有几百上千种， 嗯 啊，光红玫瑰可能就都有这个一百来种， 啊，嗯， 所以这个花的名字你可能要记熟的话，都是一门学问，只要你足够喜欢。 嗯 啊， 所以这个团长主要还负责科普， 对鲜花的一些知识，还有插花养花的一些知识。 嗯，还有就是，其实花是一个特别有季节性的一个产物。然后我看这种做包月呀、啊，这种包年呀、啊，它其实每一周配合这个季节、配合时间、配合时令的一个变化，然后它也会介绍一些就是当下时令，就符合这个季节的花儿，对吧？和一些寓意，还有很多花儿会它的花语，对吧？ 对， 嗯， 还有其实就是说，像你刚才提到的，有一些节日的花束，包括生日的花束， 嗯， 对。那其实我们之前做过一些像生日花束这样的一些就是 比较特别的设置， 对特别的这种花束的话，还有一些节日花束，其实就这个会根据当时时令的一些，不光是时令开花的一些花材， 嗯，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颜色， 嗯， 根据色彩搭配的这种理念去传达一种能量， 嗯， 因为每一个生日的人，他的这个能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 冬天出生的人啊，他可能会比较冷峻一些，是吗？夏天出生的人性格可能会比较火热。 对，是， 嗯，这比较直观的理解哈。 是， 嗯， 对，包括像我们二十四节气这样的，都是可以配合一些节日花束去做一些题材。 嗯 啊，然后同时带有一些中国文化的传播， 嗯， 比如说像我们端午节期间就会推一些艾条。 嗯 啊， 插在花里吗？ 不，它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老祖宗文化的一个传递，就是说， 嗯， 最早的时候端午节的前后都是要每家每户门口都是要插艾条， 嗯，艾草， 嗯， 挂艾草， 挂艾草， 驱虫驱蚊， 对，放在门后， 嗯， 但这种传统可能慢慢丢失了， 嗯， 但是我们会在团购的时候。会把这个时令的花给带上，它可能不是花了， 嗯， 它是草，但是我们会把这个带上啊， 嗯。 其实我还是想说，就是把大自然带回家的一种感觉。 嗯，哎，这句话很好啊，哦，把大自然带回家。 对对，让家里有一点生，就是自然的气息，多一些生活气息。 你身边有没有一些花友，就因为喜欢鲜花插花，然后生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甚至性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有一个就是之前他是离异的， 嗯 啊，然后他离异头半年的话特别痛苦， 嗯，抑郁， 就是他也就是身边也不敢跟太多人去讲这个事情，然后他只能独自去面对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嗯， 然后我们俩也是通过摆地摊认识，然后他就一开始在我这儿买花，后来我们就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啊， 嗯。 然后呢，他就跟我说，这个自从买了花以后啊，就确实心情会变好啊。然后同时呢，你家里漂亮了以后，你就会愿意招待朋友开始。 嗯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案例。然后另外就是我发现就是很多就是家庭里边有一些，比如说男人管钱的， 嗯， 他可能不太愿意让老婆乱花钱。 嗯。 就连买花的预算都不给。 不是，男人会觉得买花好浪费呀。 浪费都不实在。 对对对对对，你就是买点吃的，买点香肠不好吗？ 这是我发现的一个点。所以为什么说，我说就普及类来说，北京肯定赶不上上海。为什么？上海男人其实本身也很小资，也很讲究生活情趣、可能上海男人本身也喜欢花、但是北方的话整体还是比较粗一些， 粗线条一些， 生活没有那么精细、所以这里边就 会比较实在一些。 对，比较实在吧，比较务实、这里边也会体现你一个家庭里边对于这个财富，这个财务怎么规划的一个问题。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我买花了，我心情好了，我这个钱花的是值得的，但是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哇，这个又不能吃，又对吧，我有这个预算，还不如去买点水果。 就它也不能吃也不能用，而且甚至也不能保存下来。 对，就一周得换一个，然后可能就没有这样的预算。但是有些人就会所以这个还挺好玩的。 你是怎么去说服这样的人呢？ 我不用说服，我觉得这就是喜好。 嗯， 那他喜欢花更多的钱去买水果，我觉得也没问题。 嗯， 对吧？所以我刚才说了，其实花的话不分贵贱。那有的人可能每年花在鲜花上的可能是几千块钱、有的人可能连几百块钱都不愿意花。 嗯， 我觉得这都很正常，这是一个过程。对吧？但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值得坚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它代表一种审美的提升。其实我觉得你经常去跟这些美好的事物接触的话，你慢慢你的审美会提升。这个其实对于家庭来说是一笔无形的财富。对，尤其是你把家里弄得美美的以后，你未来你的小孩的审美啊，包括他的对于生活的这种理念也会不一样。他也会更加热爱生活。 这其实是一种生活观了。 对， 我们再聊聊这个你摆摊的事儿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当时也是响应国家号召啊。就我觉得那会儿就是因为说白了，很多经济也是没有办法了。他没有， 比如说鲜花的实体店是吧？ 也不是，就是说当时也是国家有一段时间是支持摆地摊，就是当然北京可能至少城里边不让摆嘛，但我们那会儿是我们的物业支持，因为我们那儿 是在小区里摆， 小区里边就有很多商家撑不住了嘛，当时 撑不住，交不起这个店面的租金了。 对，然后他的这个货源又没有出口，然后就是老百姓也不出家门了，都在家里宅着了都。当然就是说像摆地摊这种方式，就对于商家来说成本又比较低，完了呢同时又能活跃一下经济吧，我是觉得。对，我其实就是体验一下生活。 体验生活 啊。 收成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如果能够长期在地铁口摆摊的人应该是挺挣钱的。 挺挣钱的。 就买花，就摆地摊卖花，就在如果是在地铁口这样一个地方就挺挣钱的。因为我是当时是在小区门口摆，我觉得其实还好，因为我们那人流量没有那么大。而且我们家是在比较偏远的地方。但如果在地铁口，就大家经常看到的，就首先人流量没有问题。其次鲜花的话基本上就看到喜欢的人基本上就顺手就拿走了。 他不会太纠结。 对，所以我们有一个朋友测试过，他有一次就在地铁口卖玫瑰。反正一天能挣个几百块钱。能够卖出去1000多，能挣个几百。 那肯定是不错的。 对。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了牧羊来跟我们聊一聊他在去年这个新开发出来的一个兴趣也好，爱好也好，或者是一种生活方式那就是把大自然请进家门，他和鲜花的故事。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藏的你，夏天真的什么都可以带你去吃草莓冰淇淋。如果你有一点坏心情，我为你弹小朋友舞曲，听到这首轻松的旋律，好像吃了加

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大家回到 FM 100.6京津冀之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冰。您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鲍鱼互动创始人兼 CEO 陈牧阳，欢迎牧阳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嗯，欢迎牧阳。牧阳今天来跟我们聊一聊插花鲜花的那些事儿啊。刚刚上半个时段我们没聊完，说那个去年在疫情还这个比较紧张的时候啊，这个牧阳在自己家小区里摆摊儿卖鲜花，他说他是体验生活。那你体验到了什么样的生活？觉得生活是苦还是甜呢？ 首先我第一天摆摊的时候确实不好意思，当时我记得我把口罩捂得严严实实的，就觉得怎么样，之前也是一个小老板啊，自己创业，虽然公司不大，但是好歹是老板的身份啊 ，CEO， 对对，来摆地摊好像不好意思，因为小区里边大家也都知道我， 嗯， 然后但是摆着摆着，我是真的觉得收获很大，很开心的是什么？为什么我刚才说是体验生活？我真的看到了。各种各样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包括他们跟亲人之间互动的方式，很好玩。就比如说当时疫情期间不是也比较紧张嘛，就有一个姐姐，她就非常细致，她取花的时候，包括她会让我把花送到她家门口，然后她的所有的快递都是要在家门口消完毒。然后他是 洁癖， 对，他是用手套完了把那个就是外包装什么都扔掉以后，他才把东西拿进家门。就觉得他也我也不知道他就有洁癖吧，我是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人，就非常细致。因为那段时间确实疫情是比较紧张的时候，他就可能担心这里边带了什么病菌什么的，可能是这样。 哇，我还听过一个最夸张的呢，有一个那个 所有地方都要消毒。 对，我听过那个有一个主持人叫窦文涛的，他疫情期间他200多天没有下楼，我太夸张了。就每个人对于这个东西的感知真的是非常不一样， 每个人不一样。对，那因为我当时我看到他这种情况，其实我内心还有点紧张，说那我在这儿摆地摊还卖花，每天要跟这么多人接触合适吗？对，后来我是觉得就是可能真的每个人的细致程度不一样。然后这是一个好玩的意思好玩的例子啊。另外就是说我觉得很多优秀的人反而他的这个就是在跟亲人相处或者在跟这个伴侣相处的时候，他可能并没有那么优秀就说白了，就是说有的智商高的人吧，他情商不一定高。比如我， 就有句话叫做说，就把自己最坏的一面给了自己最亲的人。 对， 是是， 尤其是我觉得，因为我身边优秀的人也比较多，那可能他们平常更关注事业，那反而会忘掉自己的这个情商这一部分的培养就然后我其实在摆地摊的时候我就学到了一点，就当时是我跟我妈妈会轮流摆地摊，因为你摆地摊一个人摆是不行的你必须要有人给你就是搭把手然后当时因为我妈妈也在帮我做这个事情，然后有一次我从这个家里回来，然后替我妈妈交班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分享，他说哎呀，刚才摆地摊的时候遇到了一对这个夫妻，年轻的夫妻带着娃说那个女的可会那个就是跟她老公这个 来事儿了 对，然后就说那个他们俩路过我们那鲜花摊儿，然后那个女的就明显看出来特别喜欢这个花想买然后老公呢估计就是不愿意支持或者说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吧， 比较直男 对，然后这个女的呢就开始撒娇就是尽情的撒娇把我妈妈都我妈妈你想都60年代的这个都没有，估计都在没有，只有在这个 电视剧里 琼瑶剧里边见过这种撒娇方式然后他当时现场看到的时候还估计还有点脸红不好意思后来他就跟我转述 说哎呀，就是这个女的就一直跟她老公撒娇说，老公老公我要这个，然后后来那个她老公就被她撒娇的不好意思了，就买了一束。 嗯， 买了一束以后，这女的就赶紧上去亲了一口。 哎呀 哎呀，甜吧。所以我们刚才也提到说，鲜花是表达人们一种美好心意的一种物品 方式吧， 物品或者说一种存在。 嗯， 就当然这种东西它跟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链接以后就会产生更多的这种化学反应，就是说它会让你觉得更加的美好。 嗯， 那不光是说你买了一束花它长得好看而已，而是代表你的一份爱。爱的一种传递。 嗯， 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好。所以我们说与人玫瑰手留余香。 嗯， 就是我在摆地摊卖花的时候，那段时间我真的觉得特别美好，可能是我之前脑力劳动做多了吧，就偶尔干点这种体力活啊，我就觉得特别开心。 让自己忙碌起来，充实起来啊。 对， 而且其实我觉得你在偷偷的观察你所有的消费者，也是真的是在体验生活。我个人的体验就是，我觉得买花儿有的时候真的是偶然性的，因为它就需要一个触达。什么叫触达？你比如说，如果我们家的门口有一个花店，然后呢，我可能每天走过路过都会路过的话，可能我慢慢的就偶尔会有这样的心情和这样的习惯。但你说比如我也从来就是我的沿途都开车从地库到地库，我触达不到卖花的机会，那可能我真的半年一年我都不会买一次花，对不对？你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所以为什么我们是在群里边买花？ 嗯， 我不知道，其实我觉得我们家小区啊就特别有意思，就可能年轻人比较多吧。我觉得疫情期间催生出了各种群， 嗯， 有宠物群、以物换物群，然后还有 大家以群互动， 对，海鲜团购群、水果团购群，然后我那个就是鲜花群。 嗯， 所以为什么就刚才提到，就是说我们的团长很重要这个角色，就首先他就是得足够热心嘛，其次他得持续不间断的去在群里边发一些互动的图文。 嗯 啊，比如说节日来了给大家发个问候，然后跟大家交代一下最近的一些时令花束。 嗯， 然后还有就关键是鲜花的话，它图片肯定拍出来都美嘛。 嗯， 所以要在不断在群里边晒一些美图。 嗯， 无论是买家秀还是说这个来自原产地的这样的鲜花啊，都在群里边晒一晒。然后包括一些养花呀，这个插花的一些技巧啊，都教一下。对，所以这种形式就是说，所以为什么我后来觉得这种小区摆地摊的这种方式其实是可以给大家去做分享的，是说其实现在有没有发现大城市里边的这种生活状态跟我们小时候的生活状态是很不一样。就我们小时候可能还会有邻里之间会经常走动，然后会我可能有的时候我父母回来晚了，我可能我就会去邻居家吃饭， 熟人社会嘛。 但这个在大城市里边感觉就几乎不可能。 嗯， 对吧？ 那天我还在我们家小区里见到一个小男孩在滑滑板车，然后他在找他的滑板车，后来兜兜转转发现他跟我住同一栋楼同一个单元，然后他滑板车就在我们楼道里，就但是我们半年了没有见过，就是确实每个人都大门紧闭，尤其是现在有了快递有了外卖之后，大家出门的机会就更少了。 是， 甚至我现在我们家连外卖员快递员都见不到。 嗯， 因为一梯两户的话他送快递就直接给你放在门口。 对， 然后反正你每天开门外是没有人的，只有一堆东西。 嗯， 所以就人和人的距离就很远。 对，所以其实我们通过这样一种鲜花，就是大部分人都会热爱的一种方式，然后去链接。其实在尤其是在小区里边搞是特别好玩的。 嗯， 那除了小区我们还在写字楼里边搞过，因为当时我们那个办公室是在一个共享办公空间。 嗯， 然后里边基本上都是跟我们年龄差不多的创业者。 嗯， 就在那个小办公楼里边也搞过一次插花活动，也是效果特别好。 嗯， 就大家都觉得就是很放松。 嗯， 然后又能交到朋友。 嗯，插花的时候其实是有互动和交流的。 就能看出性格。 能看，怎么看呢？ 就有的人急性子。 哦， 就哎呀 急于要一个结果， 快插，他会催着插花老师说哎下一步插什么。 哦， 然后还有的人他会去要资源。他会很会去跟周边的人互动，比如说这个花材他少了， 他就会跟周围的人要， 嗯， 有的人就不会， 嗯 啊，还有就是你每个人，因为虽然是同一个老师教，同样的时间插出来的花，每个人的花是不一样的， 嗯， 就代表你自己的一种审美， 你的心情， 对， 你的状态， 对， 你的心境， 对，有的人是比较张扬的，所以他的色彩就会比较的这种炸眼， 嗯 啊，然后他可能整个花特别满。就你会感觉可能这是一个非常有能量的人， 特别炫， 对，就是一看就特别那个 奔放， 对，就比较就自我中心的这样的人， 嗯， 对。然后有的人他可能就会比较低调一些， 嗯 啊，那他可能就都能看出来，就很好玩。 原来插花也可以识人呢。我们再说回刚才的这个触达的问题啊，就比如说你家附近没有花店啊，也没有牧羊这样来体验生活卖花的这个 网上卖花的平台 哦，有网上卖花的平台， 就是，群里啊，我们在群里嘛，嗯，就是在通过微信群里边， 嗯 啊， 对，现在也有，现在很多的这种商超的平台也会卖鲜花啊， 哦，也有 卖，就是你说的卖生鲜的这种平台， 就每日优鲜， 哦， 举个例子， 广告费打一下，然后那个，嗯，但是也有很多人是在直播卖鲜花。牧羊也做过这样的事， 就是产地直播， 产地直播， 花农， 哦， 花农直播，就跟有一些果农直播一样， 嗯， 原产地直播， 就在昆明直播， 对，有，嗯，有，就是什么勿忘我，什么玫瑰花加300花才9.9，类似这种， 不要99，不要29，只要9.9， 类似这种有， 这种其实还蛮洗脑的，对不对？ 我没有在这边买过花，但是因为我们的花的话基本上也是云南直发，然后也是可以快递到家的， 嗯 啊，然后我觉得这种互联网这种卖花这种方式吧，其实早些年大家是不认可的，因为它的品质确实没有办法跟这个线下比， 嗯， 因为你这个花收到以后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有一个养护过程。 哎呦，你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养护过程吧，因为我也在网上体验过好多次卖花了，现在这个价格真的是挺白菜价的， 对， 有的时候我买一束花真的就是几块钱，但是你收到的时候你真的还是会有点失望， 对， 因为它的那个卖相哈，就是你收到它的那个状态，就是你觉得这个怎么会这样，对吧？你给我们讲一讲，就比如说你在网上买花， 其实 怎么去， 其实你去花店，你去看一下，你就知道了。其实正常的，他开花店的话，他有一个后厨，他的这个后厨，他一般你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去这个后厨看过是什么呢？他的后厨其实是脏乱差的。 嗯， 为什么？因为你花其实是一个农作物，你收到以后，你正常就是要打理的。 嗯， 对吧？你收到以后，就是比如说玫瑰很好看。但是它必须收到以后必须经过这个修剪， 嗯， 然后你的外面如果是有出现有几瓣花，比如说外面的那个花是其实是保护瓣， 嗯， 保护瓣它是起到保护的作用， 嗯， 那你觉得它有损耗，比如说它发黄啦或者有斑点啦，你把它撕掉，它正常就是养了以后你它会开出很大朵，它依然会开出很大朵， 嗯， 这其实很你，所以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平常在花店买到的花，你会感觉很好，是因为它经过了这个后厨的一番处理， 嗯 啊， 中间包装了， 对，就这里边，但是就是说为什么花店的花贵呢？其实它这里边你也得给人家算上这种人工成本，对吧？ 嗯， 那还有就是说我们正常收到花以后，我们是要去醒花。 哦，这个我听过 啊， 但我还真不知道他怎么做。 醒花的话就是要养到一个深水桶里面。什么叫深水桶？嗯，就是说这个桶要就是深一些，就不是那种 比矿泉水瓶还要深的。 那肯定要，嗯， 水要放满， 对，要满，然后 嗯， 正常这个就是要快到这个花头这一块， 嗯 啊，离花头比如说1/3处这样是比较合适的，所以这个水要比较深。 嗯， 那我们是去这种花店的后厨看过，它的这个养花桶的话基本上是非常大，然后就是所有的花，而且都水都要特别多才行啊。而且你进到这个深水桶里边之前，你要斜剪一道， 嗯 啊，让这个花能充分的吸收水分。 嗯， 那有的时候如果说它这个花就在路上损耗比较大的话，你可能斜剪一刀还不够。 嗯 啊，要就是花剪个十字架， 就在那个底部剪个十字架， 就是为了让它的根部和那个水的接触面积 更加充分的吸收水分。 嗯 啊，甚至你可以把它的那个茎部稍微给它刨一刨。 嗯 啊、就是， 像削萝卜似的。 对，刨一刨完了，这样的话它就能更加充分吸收水分。你、因为吸收水分是什么？它要从这个底部到花头部分啊，花头部分，然后你才能开出来嘛， 它得慢慢的喝， 对，它得上去， 嗯， 它得有这样一个通道。 这个醒花一般要醒多久啊？ 就是3到5个小时。 嗯，3到5个小时， 每种花不一样啊、一般3到5个小时就差不多。 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因为在花店包装好的花都特别整齐，但是你在网上买到的花呢，就是有好多的那个叶子啊。然后各种枝杈，就这些叶子和枝杈把它剪掉的话，其实是不会伤害到这个花本身的。 不会，因为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这个花它本身缺水比较严重，我们会建议把叶子全部打掉。你只有而且就是在我刚才说了插花有几个派系嘛，其实在欧美的这个插花的派系里边有一支它是强调玫瑰就只保留花就好，叶子全部打掉。这是所以就每个人对于美的理解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当然我是会比较喜欢保留几个叶子，但是 鲜花需要绿叶来衬托嘛。 对，但是就是说你正常来说你叶子打得越多，它花头吸收的水分就会越多。因为叶子是跟花抢水分的。所以其实按照插花的这种审美原理来说，你正常收到花以后你就按照你的审美来。你觉得怎么好看你就怎么修剪。包括剪的这个长短都会根据你的花瓶的大小。对，因为你醒完花以后你正常把花放到那个花瓶里边，你的那个水分就基本上就1/3就 OK 了，不用太多。 而且有的时候这个花店会给你带上一小包这个据说是可以延长花期的 营养剂。 对， 还有很多人有说法说在这个花里放一些糖，放一些 盐、 都有这种说法，各种、放盐 醋也可以， 都可以吗？ 白醋，有分植物吧，有一些植物，你像那个富贵竹之类的，放一些白醋是有助于去黄的。 现在我们这个北京啊，天津、河北，其实很多的这个太太圈啊，就像你说的，老公挣钱可以，然后呢，基本女士就是在家带娃，然后早上把孩子一送，家务一做，没什么事儿了啊。那这样的这种插花的课程和这种社群我觉得也挺多的。我们家小区旁边就有一个花店啊，它是花店，它也卖香氛，它也有课程，这课程还不便宜呢。这种课程牧羊，你据你观察市场上现在的这个它的走势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不能算是我的观察，就说还是需求。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圈子。因为你说白了，这个课如果说卖10000块钱，也就是说你吸引到的全是能够消费得起10000块钱的这样的太太。对吧？那你如果愿意去认识这样的一帮人，其实你这10000块钱也是值得的，而且你本身也是这个 level 的话，对吧？我是觉得我做人也好，做生意也好，我讲究随缘。我是这个 level， 我去这个 level 就 OK， 很舒服，对吧？大家在一起都舒服。如果我非得去够别人，我只有1000块钱的 level， 我去够10000块钱的，其实我也不自在，别人也不自在。所以其实这样的一种方式是很好的，就是你同一个 level 接触到的这种大家聊的也会很不一样。就比如说你刚才说这种太太圈其实也有不同的这个太太圈嘛。那我刚才提到的程序员的这个家庭，他的宝妈人群其实据我观察也是比较经济实用型的。 比较朴实一点。 他不会就是花10000块钱正儿八经去报一个这种特别贵的班。他就讲究自己的创作。就这可能跟他们选老公的这种方式价值观也有关系。选的老公都是 有潜力的，然后改造。 对，就是愿意动手的，愿意动脑的嘛，对吧？就是有创造力的。那他可能也愿意自己去发挥创造。所以有的时候他可能你正儿八经让他去报一个这样的班，他可能就一是觉得不值当，二是觉得说我可能更享受自己创作的过程。所以他可能在网上，因为现在网上也不乏这样的教材， 对，而且很多比如说你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些漂亮的图片，其实你正常买点花材来自己在家里摆弄摆弄也能插出这么好看。 嗯 啊，就看你自己的这个选择的一种方式，对吧？ 嗯， 那也有一些人就比如说他是想专业去做这种社群，就他可能是想号召一批这样的太太们啊，跟他一起来玩这个， 这是一种社交的方式。 对，他就是，嗯，就像那个电视剧里边演的一样， 嗯， 就是他是一个太太圈， 嗯， 对吧？那我认识到有一个上市公司的一个老板的太太， 嗯， 他就在家里不定期的会搞一些这样的插花活动， 嗯 啊，这是很好的一个社交方式。对吧？又很放松，然后又显得很有情调， 嗯 啊，那她确实本人也是活得像个仙女， 嗯， 她之前还在那个日本专门去学过这个花艺课， 嗯 啊，但是她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圈子，她也不收费， 嗯 啊，就是她就会邀请一些朋友， 就是交朋友的 方式来家里插， 嗯 啊，她会把所有的花材准备好， 嗯， 然后你就过来就做客就。一边大家一边插花一边聊天就 OK 了， 嗯， 对。那还有一种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说一些专门经营女性社群的这样的一些平台， 嗯 啊，那这个可能就是他会根据自己客群的情况去定价啊， 嗯， 大概是这样。 那牧羊，你从事这个跟花有关的行业之后，你的家人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对你支持吗？ 其实我真的特别感恩鲜花的是什么呢？我是觉得有一次我组织一次插花活动，一开始我妈妈还不愿意去，她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就而且之前他们那一辈人也没有买花插花的习惯， 嗯， 然后但是我说那天我说我要举办一个活动，你来帮给我帮忙， 嗯， 然后她那天还专门穿了一身旗袍 打扮了一下， 披上了红色的披肩， 嗯 啊，然后我就让他去体验插花， 嗯， 没想到他是当场现场插的最好的， 嗯 啊，而且插完以后呢，我给他拍了个照片， 嗯， 然后他笑得特别灿烂，啊，我是觉得真的，我觉得我们作为子女，其实没有很好的回报父母的方式， 嗯 啊，我觉得除了多一份陪伴的话，就是多去跟父母做一些这种体验式的这种好玩的事情， 嗯 啊，给他尝试一些他之前没有尝试过的美好的事物， 嗯， 我觉得这个是他们想要的生活， 嗯，哎，这个说的特别好啊，我非常同意这个马东的一个观点，他说我们的这个中国发展的特别特别快，所以像我们八零后啊，或者说九零后这一代，其实跟我们的父母辈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有挺大差异的。对于我们的父母来说，可能他们一直以来奋斗、上班，对吧？然后拼搏，没有那个时间或者那个闲情逸致，说去弄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 对， 你看为什么那么多的阿姨去跳广场舞？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他没有机会接触到什么花艺呀，茶道啊， 对， 什么瑜伽呀，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东西。但可能我们作为下一代，我们接触到了这样的东西，我们可以再叫再导流给他们， 分享，然后带领他们一起来玩。 对对对，把他们拉进来。 对， 这其实是一个反向。对 对， 小的时候是父母教我们，现在其实是在我们给他们带来一些新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爱的传递吧。 是的， 嗯，今天非常感谢牧羊给我们精彩的分享啊，也真的是借用牧羊的一句话，大家如果有这样的心情，有这样的兴趣的话，不妨通过一些鲜花把大自然带回家，也给自己一份好心情。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6 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科创中国，我们明天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晚间新闻节目《京津冀新干线》增加重播时段，首播晚6点，重播晚10点。热点新闻、文旅资讯、展览信息、演出时间，尽在京津冀新干线。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